随雨风中画满了你的名字，思念总在分手。 世界。

数开始，滴答滴滴答。 风啊 把一切销毁，我往北追，show me the路的退，我只有往前飞，退不回，北方没有你，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美，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美。 最后回到原

不可爱，否定你好让我把你推开，要戒掉期待，戒除对你的依赖，说服我没有谁和谁分不开，我会很快很快把你淘汰，我出卖我的爱，和自尊做比赛，学不会你收买，肯定你不过是反面教材，我会很快很快把你淘汰，不出卖我的爱，和自尊做比赛，学不会你的坏，反复的伤害它跑不来，不出卖我 想的还要去

行十万八千里，我干杯，你随意，管他烟火烧不尽，今夕何夕，随心所欲，不是一生情。云淡风也轻，花飞黄花满天，色多迷一人，人自迷。